大家好。 Hello， 系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大家收听紧嘅节目系敏感时刻。 系 今日咧就已经去到5月21号礼拜四晚上10:09啦。今日我莫呢想开个题系讲关于密码或者暗号嘅嘢。 嗯， 因为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咧，细细个我哋由细细个开始咧，已经好似成日懒系咧讲一啲暗号嘅嘢。 嗯， 不过其实就唔系暗号嘅，例如系点咧？我哋小中学嘅时候就会讲一啲叫做 S language， 尤其是女仔啊。 嗯， 但其实我到而家唔识嘅， 好复杂啊！ 系咪咩都加个 S 咁样啊？ 系啊系啊， 好似唔知前前后后，即系个字嘅前前后后加个 S， 然之后咧、嗯、又要系加埋啲高低音嘅、嗯，即系连个声调都要 同 埋。 系啊， 系啊， 好难啊！ 系啊，所以自此之后咧，即系我冇理佢嘅。 即系每个字都要加个 S 啊？ 系啊，有咩是丝沙沙唔知乜鬼？ 好似系喺个字嘅中间，即系好似譬如我想约你食饭咁啦，就。我思想沙 系啊， 似咁样嘅，系咪先咁？我都系睇呢个初恋无限 touch 学翻嚟嘅啫。 我都系啊，听阿 Gigi 梁咏琪。 系啊，系咯，跟住我就觉得好难啊。 系咁啊，但系其实咧，除咗呢个难啦，咁啊，有啲再简单啲嘅。细细个嘅时候已经成日听到屋企人啊，或者啲以前睇电视剧嘅时候咧，就话老地方等啊咁样。 嗯， 即系呢一个其实都唔系一个好特别嘅暗号，但系就好似人与人一个沟通嘅时候，懒系亲昵嗰啲嘅。暗号，尤其是拍拖啊，啲女仔会觉得，哎呀，系啊，呢个系属于我哋两个嘅老地方，咁其他人唔知嘅咁样，又或者以前就可能嗰啲电话或者网上直情冇啦，就会有嗰啲咩五支旗杆啊，老地方啊呢啲或者三角公厕啊呢啲唔同嘅暗号噶嘛，咁或者咧读书嘅时候，其中一个就系传纸仔。 嗯， 呢一个都系懒系传秘密嘅其中一个好嗰啲好清洁嘅亲昵嘅感觉。 唔使啦，你 WhatsApp 就得啦， 系或者 message 系啊， 系又或者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或者有冇试过读书嘅时候咧，好似沈佳宜咁嘅，但系就攞啲笔笃个人咧，有啲暗号噶、嗯。你哋有冇试过？ 即系三长两短嗰啲系嘛？ 类 佢几下等于咩？细个都有嘅，即系我哥都会玩下呢啲，即系教我玩下呢啲咯。即系譬如可能敲门啊， 嗯、 或者其实冇嘢嘅，屋企都系得我哋两个啫。但系总之就觉得好似啊好神秘咁样。总之就系呢样嘢咧，得我哋两个知嘅啫。万一有啲乜嘢咧，我哋都可以即系。秘密地溝通， 系又或者芝麻開門，下一句系咩？ 即系下一句嘅咩？ 例如啊，即系一定会撞、哦、撞咗啲嘢嘅，系、 哦、 啦。芝麻開門下一句咩？又或者 雪糕唔夠冰啊嘛？做乜事啊？ 我再敲谂住敲啲暗号，跟住譬如嗰啲咧，呢啲啊，点解一定系呢个嘅咧？唔知系啦，永远都系呢一个，点解咧？跟住又话好啦，第二啲人俾咗回复你就哇呢、這个自己人啦、啊、咁样，系、 嗯、 就会有咁嘅暗号啊，或者啲嘅密码咁样嘅、 嗯。 到而家啦，即系科技都发达咗啦，有一啲嘅密码，我觉得系多余啊，又或者系令到人反而唔系方便咗大家咯。例如系咩咧？一啲网上嘅 password，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咧，即系例如就话。你 set 低就係你嘅寵物叫咩名字、嗯、即係有十条问题俾你揀㗎嘛。係、嗯、 啊， 你阿媽叫咩名 字，你架车係点咩牌子 咁 啊，你學校咩名 字、啊、 你最鍾意嘅科目啊。 係啊，但我觉得呢个真係好麻烦反而。 哦、但系佢真系有试过帮到我、 啊， 即系忘、 啊， 因为佢系货你忘记密码嘅时候，佢会问翻你噶嘛。咁、 嗯嗯、 你咪用翻呢啲问题嚟话俾佢听，我就系当事人咯。咁、嗯、只要你答得啱嗰啲好贴身嘅问题，咁佢就会俾翻我密码你噶、嗯。 但系我觉得有啲难处噶，即系我觉得 Kitty 讲得啱嘅、 嗯。 但系有时候我唔知道，譬如佢问你啊，你有冇介意啊？望你，譬如、嗯、啊，你个 best friend 系边个？我写 Kitty 吹咁样、 嗯、 我成日唔记得咁 K 字咧，系大草定细草？咁 Kitty 同崔中间又使唔使 space 咧？系 咁，所以我又觉得咁我考度试咯，我唔敢试噶嘛。通常系三次之后又唔 系落住咗 吓。咁你未试下两个大草又冇 space， 跟住有两个大草系有，又跟住就全部系细卡，跟住又冇 space 咁。跟住但系如果你冇咁又 lock 咗咯。 系我试过系打翻我只狗个名字、嗯、就可以开得翻啊！咁、嗯、所以我都几开心，哦、因为佢其实唔系你条条都识答嘅，有时 系、 啊、你都要拣咧，拣几条你系觉得到我真系唔记得密码嘅时候，我都肯定记得呢个答案嘅。 你狗冇姓啊嘛，你烧猪咁样啊？ 燒煲咯，嗰陣時 燒煲啊，燒煲咯， 又話或者咧， 唔好嘢，小豬唔係關你事，關阿周小姐事。 小豬都關我事，而家只小狗 係啦，哦哦，而家係小豬，哦，原來你家 係啊，嗰陣時就係小寶。 但係其實咧，因為咧，你根本上我點解會話反而以為方便咗大家，但係反而麻煩咗，就係我永遠都唔記得咗今次呢一個嘅 password， 我 set 嗰個係我媽叫咩名啊，定係我只寵物叫咩名？同埋 佢會問嘅，佢揀嚟問噶嘛？ 唔係，佢下面就係你十條問題，你揀翻。你之前答过啲咩、哦、你就喺度填啦咁样噶嘛，咁、我都唔知，又或者可能即係我求其亂，可能我求其亂咁填啦，跟住填完之后我又唔记得自己曾经填过咩，因为可能呢一个密码，可能或者呢一个 A 嘅 email 我用就係话今次就係宠物系咩名啦、第二个嘅 password 可能我就已经用 學校读乜嘢科，最中意咩科， 係啦，亂到根本上我都唔记得边个打边个，所以就反而呢个系麻烦咗囉。 所以我好 old school 地呢，因为越嚟越多密码啦，咁、我就有本簿呢我系抄低嘅。係即係我系抄低，譬如我某啲email 好少用嘅，但系你可能唔只要申请啲咩，佢一定要你用嗰个 email 嘅，咁我就会写低咯。 系， 跟住譬如有啲 iCloud 嗰啲，即系有好多啦，其实都好多密码嘅。 系， 你即系虽然咧，佢就会叫你唔好样样嘢都用同一个密码，即系为咗即系安全起见。 你试下唔用同一个密码，你乱到啦。 但系你发现咧，其实每一个佢需要你填密码嘅地方咧，佢都有所限制嘅，即系唔系你想填。譬如我每个密码都 六个字，系有英文佢又唔得，会有。要有個奇怪符號咁樣喎， 所以呢啲我就真係完全好難全部記得曬嘅。 同埋轉密碼，我唔知道你有冇個苦惱啊，就係、是你通常來來去去你都係嗰幾個嘅啫嘛。咁、當你好啦，這個密碼你唔記得咗，你轉咗第二個，佢就叫你更改密碼啦。你已經改唔到啲咩？你諗唔到究竟要改啲乜嘢密碼好，因為你慣咗嗰幾個就嗰幾個。你突然間再叫你轉第二啲嘅時候，你都諗唔到。另一樣嘢，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嘅，就係、是、有一啲就有啲咩認證密碼咧，就下面因為唔想你係機械人啊嘛，咁下面咪有譬如咩123ABCSH 咁樣咧，嗰、那個字咧，我唔明點解永遠可唔可以清晰啲？ 但係通常可以換一次嘅喎， 係啊， 係可以換嘅，你睇唔清楚， 換到 係啦。但係我就係唔明點解佢唔可以直接寫得清晰啲，等我打翻落去，要喺度 佢就係專登要咁啊嘛。 有啲嘅 S 黐住個 I 字嘅時候，我唔知道那個 I 字 L 咁樣。 咁佢咪就係等你即係其實佢個目。佢嗰邊目標係 serve 到噶啦，佢就係驚你係機械人啊嘛，嗰啲叫咩咪 DDS 嗰、那個，即係有好多人入佢個網站，然後就等到佢癱瘓啊嘛，佢就係防呢啲嘢，咁所以就變咗佢方便咗，或者佢保障咗，但你唔方便咯。 係咁啊，一陣間不如而家聽首歌先啦。我因為好想問大家一個問題，關於心理學嘅。其實密碼呢樣嘢咧，對於人嘅心理嚟講咧，係咪真係永遠用死嗰一個就嗰一個，好難先會轉變到 咧？同記性有關啊！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是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滴苦垢。提出手，早个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 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淘尽，但断粮绝后，同屹立在最后。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呢度依然都系敏感时刻，咁啊敏大人，我想请问，头先我问嘅问题有冇心理学嘅关系噶？用个密码用惯咗， 我其实喺认知心理学一定有关系先啦。就第一咧，你会选个咩密码啦？咁你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一个佢哋记忆得到噶啦。我谂你哋唔会选一个二十。个即系叫咩 alphanumeric 咁长，跟住你又记唔到，梗系同你自己有关嘅。你要 make sure 你自己系可以叫 recall 到噶啦。 嗯， 我谂同第二咧就系睇下你信唔信人啊。 嗯， 有啲人都仲系一二三四， 呢啲经常性都仲系呢个十大密码嚟噶嘛，最多系用嘅， 好似有密码排行榜。 系啊系啊 ，password 都系咯，即系 password 呢一个字啊， 或者你嘅 password 呢个字，系啦 ，password 就系 password 啊嘛， 或者啲。生日日期啊，嗰啲噶嘛， 系 我唔知系咪因为咧，即系太多人都觉得哇，密码呢样嘢，即系虽然好似看似简单，又或者好个人啦，但系都好似依然都唔方便。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几廿个密码，你真系会唔记得。 嗯， 所以越嚟越咧，就希望大家方便而有一个叫做电话认证，或者你打电话去信用卡嘅时候咧，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佢咪会无论网上面都好啦，就会有一连串嘅密码，咁但系只会俾你撞三次嘅啫，三次一错嘅时候佢就 lock 起你噶啦， 一连串嘅密码，即系佢俾我哋拣定点样？ 系啦，即系你一早已经系喺银行度已经 set 咗嘅密码，咁而家网上理财佢都要你打一个密码，即 系 就算 三次啫嘛。 系啦，就算同你倾偈都好，佢倾倾下都话啊，为咗咧确保私隐嘅关系咧，我哋都要认证究竟系咪你嚟嘅。 但系呢个有人理你都仲好，你即系我有时会打得，我唔系好记得我个即系可能唔同 account 或者系十几年冇用个即系电话理财。跟住我可唔可以用身份证对啊？咁佢你试下先啦，试三次唔得先同你对，咁起码你个心入边冇咁紧张啊。但系你要试下柜员机，你三次唔得佢食咗你张卡。 系啊， 原来咩㗎，网上都系㗎，因为我今日头先呢食饭嘅时候同Gimme Five 嘅波仔倾偈啦，佢都话佢网上面系试过咁样俾人 lock 起咗嘅。 我都试过要唔得㗎，要去银行先至可以攞返，即系佢好似有封信咁样俾返你，就话你要攞返个密码囉。我试过两次啦已经。 系咪呀？ 系呀，因为我唔知道原来即普通你喺网上理财好似有一个密码啦，跟住佢有啲呢系第二第三个密码嘅。 系。 跟住呢你如果係再去揀嗰啲咩股票啊，即係另外 一 啲 function 呢， 另外一啲 function 呢又有密碼，跟住我就話吓、啊、其實我有 set 過咁多密碼咩，咁我唔知啦，跟住就撞啦，咁撞下就要去銀行囉。 係我都聽聞過，就係話如果喺電話即係銀行理財呢搞唔掂要落銀行整嘅。 係啊， 但係波仔嗰個又好好、啊、喎。波仔佢話網上搞唔掂佢真係打電話去啦。咁跟住之後呢亦都因為佢唔知個電話理財個密碼嘛，跟住就同嗰人溝通完之後咧，佢話佢試過撞過，撞咗一次定唔知兩次，爭啲嘅時候，佢會同佢講話， 即係俾啲牽上， 係啊， 哦咁好 嘅，即係我都幫你睇過，咁你都爭啲嘅啫， 真係幾好喎， 即係佢會睇到你大概撞錯啲乜嘢，佢就話啊，阿優生啱噶啦，你順住呢一個方向，你只係錯咗啲啫，咁我都試過類近噶，係啦，因為佢又係有個人同我傾偈，即係講當然梗係講緊理財嘅嘢。跟住讲讲下嘅时候咧，佢话确保一个私人嘅关系啦，我要密码。我话死啦，我真系唔记得自己咩密码。佢 我谂佢哋 handle 惯噶啦， 系啦，就好似问大人话斋就话你试下先啦咁。跟住我试咗第一次真系错，跟住之后我到第二次噶嘛，请再重新输入密码咁样噶嘛。跟住我停咗喺度唔敢啦，因为你三次嘅 lock 起我噶嘛。跟住咧，嗰个人咧原来对家咧系一直等紧你揿掣嘅，跟住咧佢见你唔揿咧，佢会拎翻你电话。彭小姐，你是不是真的不记得 我好惊啊！我而家 panic attack 啦，已经 系啊！我真系讲，而家第二次啦，我真系唔记得点算 啊！可唔可以俾少少 tips 啊？咁样 系啊！跟住佢真系会俾啲 tips， 因为其实一开头嘅时候，某程度上咧，佢已经对到你好多嘢噶啦，例如你个名字，佢问埋你住咩啊？即系你住上水边度啊？即系你噏俾佢听噶嘛？咁即系第几座咁样，佢会 check 到晒嘅。其实 suppose， 但佢再因为要私隐嘅关系，所以先咁样做。 喂，不过你今日讲呢个问题，我突然间插一个嘴。 好， 呢个应该系 ending 讲嘅 segment， 但系我而家突然间咧，好 想 讲 先， 不吐不快。 系啊，即系年纪大咗咧，就记性唔好噶嘛。咁但系即系我哋成日喺电视啊或者一啲故事度睇咧，即系如果当你脑退化嘅时候咧，你唔好话密码咧，连自己谷家人都唔记得啦，咁点算咧？ 系啦。跟住仲咩事呢？ 系咪好 sad 啊？突然间，系咪好难带少少讲嘅？ 系啦，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科技实在太先进啦，日新月异嘅关系，所以银行咧，除咗要你揿呢个密码之外咧， 我而家用指模啊。 呢、這个其一系啦，其一 指模唔得啊！我成日得嗰啲电影档，我惊人斩咗我手指啊！有冇睇过一套啊？佢系瞳孔认证啊嘛，佢就刮咗只眼出嚟啊！ 啊，我都睇过，好似西片嚟嘅系嘛？ 哦，我冇乜钱嘅就千祈唔好搞 我，我帮你搞，帮你搞。 但系而家另一样嘢咧，就系除咗呢个之后咧，个客户服务都会同你讲、啊：小姐，为咗方便起见咧、你有冇谂过咧用声音认证咧？咁样而家所以就系解决咗头先问难话，就系我老咗乜都唔记得啦，咁点啊？咁原来有声音认证，咁、究竟声音认证你哋又接唔接受，或者信唔信得过咧？一阵间。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嚟再同大家拆解。似没有认识，独自捏造下记忆，现在逐片侵蚀，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陷阱就快没法辨识。话我俗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的讲过的，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堕进监狱，再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等招架，学过间喧哗，连恐怖故事总不结吧，不想牵。 转小细，逐快逐快忙碌，逐秒逐秒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第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听朝早开幕，新华社公布大会议程，当中包括一项审议人大常委提请审议全国人大会议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及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其余议程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央和地方的预算草案、文法典草案的议案、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等。元朗721事件发生十个月，有过百人响应网上号召，晚上八点开始在营点一期商场聚集抗议。他们唱反修例歌曲和高叫口号，并在围栏贴上海报和标语，有商铺落闸。大批防暴警察晚上进入商场，在商场拉起封锁线。元朗区议员伍建伟上前理论，期间被一名警员推开，他被多名警员包围截查，警方一度举起黄旗警告在场人士正是违法，可能会被检控。警方又多次向前推进，要求记者后退。其后有部分市民被票控违反限聚令，有人说只是单独一人仍然被票控，认为不能接受。包括记协等新闻界团体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下午见面，会面长约两小时四十五分钟。记协主席杨建兴会后说，邓炳强在会议上以个人身份向5月10号当晚如果感到冒犯的采访记者致歉。杨建兴说，在会上多番要求邓炳强就5月10号当日警方对记者的武力和羞辱行为致歉。会面近两个钟头之后，邓炳强就当晚感到屈辱或者冒犯的记者个人向他们致歉。杨建兴又说，邓炳强在会议上多次强调当晚情况并不理想，会调查当晚事件，并欢迎团体向警方提供资料。聚集孟加拉湾沿岸的超强气旋安潘登陆之后减弱为热带气旋，继续在印度东部和孟加拉带来狂风暴雨，造成至少82人死亡。联合国估计至少50万人流离失所，1000万人受到影响。安潘最高的风速达到每小时185公里，在区内造成山泥倾泻，大量树木和电线杆被吹倒，有房屋被强风吹毁，低洼地区水浸。印度西孟加拉邦官员说，至少72人死亡，大部分是触电而死，或者是被强风吹至连根拔起的大树压死。邻国孟加拉至少10人丧命，包括一名协助疏散民众的红新月会义工。由于灾区的通讯中断，现阶段未知具体情况，相信实际的伤亡情况更为严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705点，升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74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69，加元1.391，人民币7.111，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9美元，卖出1728.8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波长是指物理学入面某个固定的频率当中沿着波的传播方向来平衡的。 喂，好难明白、 不紧要，如果不讲波长，我们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和波依波罗咪。 都是讲回波啦，不要这么烦啊。 5月25号起，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庄端仪、凌子维的师兄祠堂，我哋一齐喺师兄 Eleven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咪啱我咯， 好波！ 哇哇，地球好危险啊！ 喂，迪神，你唔好咁夸张啦！ 我唔夸张啊，你听下佢。 橙皮咧，其实咧，我哋放喺个柜桶仔里边，佢可以咧吸翻柜桶里边嗰啲湿气。咁我哋搣完个橙皮之后咧，就放落去微波炉度叮咗15分钟。 15分钟、 就系每一次咧就3分钟咁样去。咁你 咁你又话15分钟？ 因为我叮咗5次，我会学下唔好咁夸张噶啦。 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摩莉、沉上司认真做。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有个新闻翻嚟啦，十点半新闻翻到嚟咧，就继续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 咁咧，我今日讲嘅咧就系讲一啲密码或者暗号啦。头先就讲完网上理财嘅密码之后咧，即系我哋全部人咧，即系其实搞咁多嘢都系想希望方便自己啊嘛。 系 咁，所以而家咧就会有一个咧银行啊，经常性听到嘅就系叫做语音认证啦，或者叫声纹，即系声音指纹嘅认证咁样。咁唔指纹大人或者 Kitty。其实我都不信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那些银行，即我都是只有一间银行，那间银行的人每一次他都会很极力 sell 我的 这个、哦、声音的、 那 个、这个是你那间银行极力 sell 的，另外那些比较少 sell 的、 原来现在香港就是只有三，即某程度上如果要严格来说、三间银行是有这个的认证的、而接着我其中一个呢，即我只有一间银行嘛，他是试过连都我每次打电话去跟那人聊天，那个人都说为了呢更加方便呢，都知道可能未必咧，即系密码大家会记得嘅、不如小姐你试下呢个声音认证，我唔使。 其实咪好简单，因为我次次都系嘅，即系用完佢 service 咧，佢都有个未必系人肉嘅，佢就系即系录音咁样同你讲话。我哋有呢个服务啊，如果你要咧，你就即系继续留低做啲手续啦咁样。咁我想问，其实繁唔繁复咧？如果唔繁复，我下次真系做埋先咯。 但系你唔惊何敏大人话斋，真系越嚟越留得多呢个网络嘅 唔系，因为我唔系直声音认证，我仲有少少惊啊。我觉得即系个指模，我头先讲笑咁讲啦， 睇電影咁樣啊嘛，斬手指咁樣啦。咁但係聲音認證其實佢攞到你個錄音，你嗰個已經得嘅咯喎。 係， 因為佢喺個電話度再播翻一次嘅啫嘛。 係， 咦係喎。 嗱，一陣間我可以， 因為其實指模都試過有人咧，點講啊，套咗人哋嘅指模，然後就再做翻一塊可能係啲 silicon 嘅嗰啲 直膠 ，然後。按落去某些電話度，原來是有開到的、已經是試過， 係即係可能覺得聲音會比較冇咁安全。 不過我估佢嗰個聲音都是做一些最簡單的譬如佢俾你 check balance。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而家要有一球，我投資去摩利基金嗰啲，可能就唔會俾你聲音認證嘅。嗰啲可能就係 我都 係 日常簡單嘢， 簡單嘢可能佢會俾你聲音認證。 係，又或者第二樣嘢我都有諗過嘅，就係敏達人話齋，如果我突然間失聲或者我傷風，係咁佢 detect 到啊？呢、這個亦都係我一個其中好考究嘅問題嚟嘅。咁原來咧呢一個咧已經唔算係新嘅科技嚟㗎啦。喺香港咧，原來四年前到咧就已經開始有㗎啦，即係2016年嘅時候。咁、而且咧係有三間銀行有嘅啫，一間就係 C 字頭嗰、那個，即係 City 嗰、那個。咁、另外兩間咧就係 H 字頭嗰、那個，另外佢嘅姊妹嘅即係姊妹公司就係恆字頭嗰間。咁、就呢三間咧就會。有嘅，咁分別就係2016年嘅年中啦，去到2017年嘅年尾又推出嘅。咁好啦，咁啊呢一個嘅 vocal password 啦，即係語音認證咧，咁其實係大概點樣做嘅咧？就係話原來兩間唔同嘅公司都有唔同嘅分別嘅、即係個做法。咁跟住咧，佢亦都有講啦，佢就話有一個就係、你係咪真係就咁噏一個芝麻開門啊，即係嗰啲啊？ 唔係啊，佢好似一定要你講敏感時刻咁樣 嘅。係啦，因為有分嘅，咁 H 字。头嗰个啦，即系或者恒字头嗰个啦，咁佢咧就要系你噏，即系佢讲一句说话，你跟佢讲，佢先至会认证到嘅。 系，咁跟住我讲，今日天气好好，咁咪就讲啦。 今日天气好好， 咁然后佢可应该系攞你嗰、那个声音嗰个咪叫 waveform 啊，你哋自己打你最知噶啦，嗰条鱼骨佢咪攞翻啦。 我俾你估啊！嗱，呢個就係網上面有一個嘅銀行，即係有好多即係瞭解銀行嘅 broker 寫嘅。叫匯字嗱，如果有更正嘅話，麻煩大家同我哋講。佢話匯字頭呢一個咧，叫你講一句咩説話？ 唔係急口令啊嘛，入實驗室咁緊急掣咁 講讲咩说话？今日天气好好啊，会唔会咁啊？ 唔系，嗱，我唔知真定假，佢就写就话系叫做我有件事想揾你帮下手。 呢啲通常系 Siri 同我讲嘅嘢，我有咩帮到你？咁样 系，咁如果加拿大咧，佢有讲嘅一间保险公司嗰啲啦，佢会中文就大概就系话你嘅声音 ，My voice is my password。佢要你讲呢啲 ，My voice is my password。 系啦，即系佢要你讲呢啲咁样嘅。咁佢都有讲，佢就话咧，原来咧，即系首次登记嘅时候咧，系统系会要求咧大家读出呢一句嘅咒语嘅。咁其实系啦，堪称呢句嘅咒语。佢就话因为咧，佢到时就会分析啊，客户咧读出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超过100种嘅生理同埋行为嘅特征。咁就亦都喺呢段时间里面就帮佢制作一个独立嘅声纹嘅档案，声纹就即系声音指纹嘅档案。 咁其实你剪带嗰条鱼骨咯， 所以我仲以为嗰句说话应该要可能有啲高有啲低，或者可能有啲停顿咁样。 其实佢只系对翻即系。你譬如你講一次咩啊？我有事揾你幫忙，咁你就應該會有個嗰、那個叫咩波浪聲波嗰啲圖噶嘛？有我有事揾你幫忙，應該有七個浪噶啦。咁佢咪就係將對翻嗰七個浪咯？係，我估係咁啊。 類近啦，咁頭先都有講過就係話生理嘅特 徵。但 係 你話佢即係俾咗一個 buffer 位我哋啊嘛，即係如果你嗰日聲沙，係咁會爭幾多啊咁樣？ 係嗱，咁佢就話啦，點解咧？佢就話因為頭先我講就100種嘅生理同埋行為特徵啊嘛，咁乜嘢叫行為特徵，乜嘢叫生理特徵咧？咁樣佢就話啦，即係其實生理特徵好明顯就係你阿媽生成你係點就係點啦。例如你個樣啊、指紋啊呢一啲，即係或者一個瞳孔嗰個嘅紋啊嗰啲，呢一啲就叫做生理特徵啦。佢話原來喺聲紋裏面，即係聲音嘅指紋入面咧嘅世界入面都有分嘅， 都有啦。 係啦，例如叫做聲線嘅頻率啊， 高頻低頻啦、 或者你个喉。

首歌翻嚟之后就拆解大家嘅疑团啦。 嗯， 到底双峰嘅时候可唔可以用到呢个声音认证咧？咁佢就话咧，其实原来喺呢、這个网络即系呢个嘅声音指纹嘅世界里面咧，就算你系感冒都好啦， 嗯， 都可以透过呢个嘅认证嘅机会率系相当高嘅。佢话因为就算你感冒影响咗个声底都好啦，你讲呢句咒语嘅时候，无论你重音、断音，头先所讲啦，声音嘅速度等嘅一啲行为特征就帮到你啦，因为呢一啲未必会改变到嘅，咁所以嗰个 system 入面咧就会咧已经即系 save 咗唔止一个 file 咁多，即系点解每一次就成日同佢讲，你讲多次咧，佢通常录 三四次 噶嘛，就系因为要录低你唔同嘅语速，如果第一个唔系你，佢会 check 下第二个系咪你咁样啦，咁跟住佢话不过亦都有啲未必系会 check 到嘅，例如 twins。 系咯，我头先都想问啊，你双峰佢 check 到系你啊，但系我都真系识得有啲人咧 twins 啊，唔止个样似，把声仲似过个样噶，真系。 系。 咁呢啲又分唔分辨得到咧？ 系，佢就话呢啲就可能未必啦，因为点解咧？ 即系哥可以攞细佬啲钱啦， 我要 check 细佬有几多钱噶。 系啊系啊， 因为佢就话咧，佢哋声线咧有好多都非常之相似啦，而且佢哋可能个习惯或者性格都好似，如果唔系成日都话 twins 系有心灵相通嗰啲噶嘛，咁。所以咧，如果系咁嘅时候咧，机会可能个系统都会俾佢 fit 到嘅。 系， 咁跟住佢就话啦，如果俾你估。头先所讲啦，就係话如果你用广东话会问你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你手，你用广东话去讲㗎嘛，你第一次登记嘅时候。 啊、 好啦，突然间你无啦啦呢贪得意喺第二次嘅时候呢，你就佢会问你你用广东话定係英文定係国语，佢会咁样俾你揀㗎嘛。 嗯嗯， 当你第二次打电话入去嘅时候用英文。咁你觉得你嘅语音应该用返英文啦定係用广东话？ 我嘅语音系咩意思？ 语音 系 广 东话㗎喎，应该。 系。 佢嗰日。 哦，即系如果你 set 嘅时候，第一次就讲广东话，第二次就讲英文，咁到到你真系要用嘅时候， 到第二次你 set 个 system 就系你用英文去同佢沟通嘅时候，系啦，用英文又得唔得咧？即系讲呢个嘅声音认证嘅时候，文旦就觉得唔得， 系咪唔得噶？佢辅助咋嘛？ 因 为 佢分析你咧嘅时候咧，你当时系 speak 紧 Chinese 噶嘛？ 系嗱， 除非嗰个系萧叔叔咯，嗰个系萧叔叔，可能佢讲中文同英文差唔多。 系嗱，原来咧真系个。会字头這個呢个咧，佢就真系 set 死咗嘅。就算你英文，即系你第一次用广东话，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咁样啦。第二次你想打电话去，哦，我转英文，你同我倾偈啦嘅时候，佢会叫你再你立翻，你讲翻呢个嘅认证啦。你都要用翻广东话讲，佢之后个 system 先至继续用英文同你倾偈。 哦、 但系佢认证你依然都系用广东话去讲呢一句说话。 总之就系认证翻你 set 嗰阵时讲嗰句嘢咯，系咯，佢识鬼你变咗英文。 嗱，跟住咧，头先我讲完呢个就会字头嗰个啦。咁、原来咧 C 字头嗰个咧又调翻转噶，佢用紧个科技咧个技术啦，就系用呢个嘅自由语音技术。个自由语音技术就系咩咧？佢就话唔需要你特定讲一句，即系头先嗰句咒语啦。我有咩帮到你嗰啲唔使你讲嘅。但系佢点样去录低或者去认证咧？佢话第一次登录嘅时候，你打电话去。佢會揾一個嘅客戶服務員， 係咁同你傾偈， 傾一分鐘偈， 跟住就將你嗰一分鐘嗰啲語氣啊、嗰啲聲調啊嗰啲就攞曬啲資料啦。 喂，你哋有冇 C 字頭嗰、那個？可唔可以試下？ 好想試下喎、 啊，唔係好想打翻佢，佢講咩內容、啊？ 佢會傾咩咧？唔知。 想知喎、 啊， 你食咗飯未？你今日食咩？ 佢唔可以問啲咁短㗎。 唔係，如果好悶嘅時候，可唔可以成日打佢？喂，小姐啊，其實你已經認證過一次㗎咯。唔係咧，唔係啊，我想同佢傾偈啊。 係啊，係啦，就傾偈嘅就係傾銀行嘅嘢啊，定係傾閒話家常咧？我好想知喎、啊、呢、這個。 佢可能都係問你一啲。生活上你中意食乜嘢啊？ 你食咗饭未？嗰啲系嘛？佢就话喺呢一分钟嘅对话内容里面咧，佢就会攞去分析啦，跟住之后再变成一个你哋独立嘅声音形式嘅一个 file。咁佢话之后咧，你哋再打翻去 card center 或者 call center 嘅时候啦，咁、那个系统咧就已经建立咗你个声音个声音指纹去做对比啦。 咁我要讲啲咩解开呢个咒语咧？ 讲乜都得 吓？ 你突然間 我最中意聽敏感時刻咁樣，咁跟住佢就開咯。 或者頭先就話，如果你回字頭嗰個就話你講咗中文嘅時候，你都要講翻廣東話啦。 講翻嗰句嘢啦， 係啦。而家呢個唔係 任講， 係你一開頭同嗰個嘅服務員講中文， 呢個我真係想象唔到佢點 match。 我都係，咁佢都有講，佢就話咧，即係呢個網上嘅 blocker 佢都話，佢話雖然咧，即係佢除所以咧，佢咧就即係嗰個語句作對比嘅話咧，變相就係佢會依賴生。生理特徵多啲嘅，即係頭先所講就係話，你個聲音頻率 啊，你把聲係粗高頻啊， 係啦，快定短咁，佢就話依賴呢個就會多啲嘅咁樣咯。咁但係咧，我哋又同我一傾過，我一就話，譬如當我哋節目主持咁啦，佢如果錄咗我哋聲或者播住我哋節目重温，咁得唔得？我唔知道呢個就 我就係喺度諗， 所以我冇整呢個嘅指紋， 因為我哋啲聲好容易被攞到啊。 係啊，咁你唔好話我哋啦，你 WhatsApp 所有唱歌嘅人都係咯。 系啊， 系咯，咁所以就真系咧唔知啦。咁但系佢都有讲，佢就话虽然呢个头先所讲自由嘅语音啦，就变相咧，如果你有感冒嘅话，可能嘅认证失败就个机会率失败嘅机会率就会高好多。 其实两个系统嚟嘅， 系啊，两个唔同系统嚟噶，所以就有辣有唔辣咁。 即系佢一个就系总之嗱，我读呢一句，你一定要读翻嗰句，然后我就 match 嗰个叫所谓咩 waveform 啊，即 match 翻咁样啦。其实就是对你手指目 是啦， 是那个不是那个另外那个他是觉得他可以认到你条头发啊，或者是你手指甲，佢覺得佢乜都認到喎。 係，同埋其實我又另一樣嘢，即係譬如我即係之前問大人都講啦，你有冇同個 Siri 傾偈噶嘛？係，有時 Siri 都認唔到我把聲啦。 Siri 係啊， 唔係咯，即係何況我成日覺得銀行。 就係我啱啱想講話有個廣告咧，係我唔知係啲北歐廣告嚟噶嘛。佢而家好多時候有啲人係屋企有啲聲控嘅robot 啦，或者係家居嘅控制噶嘛。咁一開頭一個男人嘛，懶整咁样啊嘛，吓就开灯 ，turn on the light 咁样，music 咁样啦，跟住咁点知佢病啊嘛，病咗之后佢连门都唔系， 门都开唔到， 门都开唔到，跟住佢又见到个邻居落雨咯，跟住邻居拎住条锁匙嗰啲咧系一条 key， 跟住话over and over， 唔系佢好似唔系病啊，佢系剥智慧牙，over and over， 佢又听唔到，完全听唔到，跟住佢好似话 fire。即係佢好凍入去 ，fire 咁啊！跟住嗰啲人咧播一隻歌咧，即係佢以為佢要聽一隻歌係 fire 咁樣，整一隻 BTS 咁樣出嚟。 所以其實咧，即係如果你話聲音認證呢一樣嘢咧，我暫時都係打咩住。 實話實説，只因。找不到打火机也很不忿，别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烙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命运跟随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怕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生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洁彤。 今集有种女汉子咧 ，Kitty 就嚟到大埔嘅蝶豆花园呢一度咧，嗱呢度咧就有好多个唔同嘅区域嘅，咁今日主攻嘅区域咧就系一个蜜蜂园啦，今日就系想跟阿袁哥咧嚟到学打蜂蜜，即系采蜂蜜嘅，系啦，咁啊首先同袁哥打个招呼先，袁哥你好 ，Hello， 我嘅阿袁， 咁我知道袁哥咧其实本身咧。佢是一个消防员嚟嘅，之前，但系点解而家咧就会嚟咗呢一度做即系一个养蜂人呢？ 退咗休嘛，可以全程咁样去对住啲蜜蜂啦。 系 啊，因为我而家每一日对个蜜蜂多过对我太太嘅。 咁惨，咁啊，袁哥唔系话即系中意就识得整嘅，譬如我哋呢啲中意饮蜂蜜啊、养颜嘅，都未必识得养蜂噶嘛。你系点样识呢一门嘅知识嘅咧？ 我十岁嘅时候咧。見到我阿爺就養蜂，我爹哋咧就幫下佢手。好啦，到我十三四歲嘅時候咧，我阿爸咧就帶我上山去揾啲野生蜜蜂啦。因為以前嗰個年代咧就冇養蜂咧就唔係咁盛行嘅，只不過喺條村嗰度咧就揾啲竹織成嘅一個巢俾佢嘅。嗰個巢咧其實係用竹織咧就揾啲泥咧。查咗咧就變咗入邊就好似好暗啊嘛，咁所以啲蜂咧就捉翻嚟就喺嗰度養嘅。到我爹哋咧就開始改變咗啦，就用一個木箱嚟養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用一板一板嘅攞蜜糖啦。咁啊就唔會將嗰度蜜蜂嘅損耗得咁大。 是 就咁嘅情況。 即係阿袁哥，你係三代傳人嚟嘅咯，由阿爺嗰代開始就養蜜蜂咯。 是啊，暫時我知道是這樣，至於我阿爺之前那些有沒有養呢就不知道 了。不知 道了。是啊，因為我們是農村長大的。 哦。 啊、 所以才可以有地方養蜜蜂啦。 是啦、啊、因為以前香港是很少人的，我們住一條村，去要去個墟呢我要走半個鐘頭的、啊。所以我們住村呢就比現在的環境不同的，現在所謂的村人多還人多過一個以前我哋嗰個市鎮啊，就係咁解咯。 但嗰陣時你咁細個，即係接觸，即係雖然你話誒見到爸爸又養蜂，又帶你去揾蜜蜂咁樣，你唔驚咩？ 唔驚，咪俾佢針下啫嘛。 係有嘅。 有啊，經常都針噶啦，我哋。即係已經針到叫做有抗體嘅啦。 唔係嘛，我試過有一次行山俾蜜蜂針咧，我覺得好痹喎。 係痹㗎，你痹完一段約摸係一個鐘頭到咧，佢就開始嗰啲散開咗之後咧，就冇事㗎啦。 但其實我又冇特登去喐啊，或者冇好大動作，但係佢都針我，有冇得解嘅咧？ 你肯唔肯定蜜蜂？即係因為行行咧，好多時候蜜蜂咧，通常好少會黐人咁樣針㗎。係 咯。嗰啲穿長褲噶咯喎，穿長褲。 如果你咁樣，未必係蜜蜂嚟嘅、 啊， 因為你哋成日好多時誤解針到你就係蜜蜂、 嗯， 其實有時係我哋叫做黃蜂啊、米仔蜂啊，好細只嘅，你又唔覺意整親佢咧，或者佢個竇喺旁邊啊，你揩到條嗰啲草啊，呢個佢咁喐喐佢，佢咪以為你襲擊佢個巢咯、啊。 但嗰啲係咪都係蜜蜂嚟㗎？唔係，係另外一啲昆蟲。 有蜜糖嘅，嗰啲我啲蜂咧係食有類，有啲係食肉，有啲係食生果， 嚇、 啊啊、有啲就反而去食翻我哋蜜蜂， 係，哦 係 啊， 係啊，好似嗰啲我哋所謂胡蜂，或者我哋叫虎頭蜂，咁咧嗰啲就專嗱虎頭蜂咧就最中意食蜜蜂巢入邊嗰啲蛹嘅，嚇、啊，咁啊話胡蜂咧我哋嘅胡蜂都有分三種喎、 啊， 小胡、中胡、大胡喎， 咁胡蜂係點嘅樣㗎？ 黑色嘅一間嘅啦，咁、如果虎頭蜂咧，我哋成日見好多時見到咧一隻黃，即係橙紅色多過黑色嘅咧，嗰啲叫做虎頭蜂咯。啊，好似隻手指咁大隻㗎。 即係蜂都有好多種嘅，真係有蜜糖嗰啲，我哋先叫佢做蜜蜂。 係啦，咁其實蜜蜂亦都等於加拿大有啲叫做佢哋同埋呢個馬來西亞咧，佢哋有啲叫做好細隻啲蜜蜂。那些就是食樹膠的、 嗯、 其實樹木有些有時會飆啲 汁出嚟咧係甜嘅，就嗰啲叫樹膠糖咯。但我哋一般我哋中國啊呢啲地方咧，全部都係靠花蜜嘅。 系咧，嗱，譬如我哋去买花蜜、买蜜糖嘅时候咧，都见到佢有好多唔同喎。譬如有咩白花蜜啊、龙眼蜜啊、荔枝蜜啊咁样。咁呢一啲系咪就系 depends 睇下嗰啲蜜蜂采有啲咩花粉翻嚟，咁啊制咗做唔同嘅蜜糖咧？ 系啦，冇错，因为我哋跟天气同埋所谓时令啊、节令嚟噶讲咧，就分咗好多种蜜糖嘅。咁啊，基本有个大类型啊。首先我哋喺冬天，因為我哋養蜂咧就由一個冬天開始採糖，咁啊冬天採糖咧一般就以香港嘅所謂叫做鴨腳木啦，鴨腳木咧嗰啲糖咧就香，好香好香嘅，同埋嗰個濃度高咧會起沙起到白色嘅，啲人就覺得好靚啊咁樣，跟住咧就聖誕節嗰段時間咧就有一輪咧佢會開十日至14日到嘅。山茶花呢啲喺大帽山系最多嘅，咁過完之後咧，呢段時間又到差唔多過年啦，咁又叫做藍樹花，就係呢個咧就好講地區性嘅，係以大帽山或者松仔園嗰邊先多嘅，咁好啦，跟住佢再嚟咧就係所謂白花，就好多雜雜雜雜啊，即係依家開始春天啊嘛，咁啊跟住就去到。荔枝蜜啦，荔枝蜜因為佢花期長都有成個月咧，咁所以咧同埋當造嘅時候，啲荔枝花開得好燦爛啦，咁佢咪多糖咯。 但你點知道嗰隻蜜蜂帶翻嚟嘅係咩花粉咧？ 我哋可以睇到佢去我哋花度採嘛。 哦，即係你睇到佢飛去邊一度？ 係啊，同埋因為嗰段時間係得嗰一種花蜜噶嘛，咁啊所以到而家呢段時間咧就係又係白花蜜啦。即白花蜜的意思咧，其實就係好多種類型的花著，即係不能夠盡錄啊 嚇。咁咪係咪春天即係百花盛開咁樣？係 啦， 係啦，就咩都採啲翻嚟啦。 係啦。 咁邊只即係味道上係比較好味啲咧？ 首選啦，我哋嘅冬蜜啦。 冬蜜啊？ 係啊。因為冬蜜佢個。 冬蜜咪即系烧嘢食嗰啲？ 唔系啊，你喺超市买嗰啲蜜糖咧，其实咧有啲系真蜜糖，有啲就系糖胶沟蜜糖。尤其是你话攞嚟烧烤嗰啲咧，就大多数糖胶。因为如果纯蜜糖烧完之后咧，佢会苦嘅。 哦，即系如果系纯蜜糖， 系啦， 系。 咁同埋嗰阵味咧好怪嘅，咁所以同埋，因為我哋而家養呢啲叫做生物，係有生命嘅。咁你哋喺出面超市買啲咧，因為衞生情況之下一定要你上架咧，就全部經過80度嘅消，所謂高温消毒。 消毒， 係啦。咁但兩者你自己嘅選擇要邊樣嘢咯？八十度所有煤啊、酵素啊、氨基酸啊，全部系死晒嘅。 哦，咁所以啲营养就梗系冇生采翻嚟咁靓啦。 咁我哋叫做叫死，我哋叫死糖，即系话熟糖。 咁但系有冇分别？即系譬如会唔会话上咗架、消咗毒、入咗樽咧，就可以摆耐啲咁样咧？我又有听过话蜂蜜咧，其实系唔会过期嘅。這个真定假噶？ 佢有过期嘅。 佢有过期嘅。 系啦，但系冬蜜咧就。可以擺四五年，但係呢段期間你千祈唔好開蓋，即係你一封咗蓋之後咧，你就要係咁擺住。你擺四五年係唔會點變嘅。咁，但係你一開蓋咧，你要三個月內飲，如果唔係跟住變苦㗎啦。 哦，即係其實普遍嘅蜜糖都係咁。 佢一攞到空氣咧，就開始變化啊嘛。 咁啊，如果你話冬蜜最好係點解咧？ 冬蜜嗱，第一佢鴨腳木，佢唔係果糖，佢係一種藥樹嘅花蜜。同埋冬天咧，佢個濃度最高，我哋講個度數啊嘛，即係講40度啊、45度啊咁樣啊嘛，咁佢最高濃度，即係所以佢容易起沙就咁解咯。 咁啊，蜂係咪即係咁勤力？一年四季，即係總之你有樹、你有花，佢就去採嘅咧，佢唔使休息嘅。 佢唔知啊，佢搶添。 搶 即係如果佢冇人哋細弱啲嗰啲咧，咁佢又會去搶人哋嘅。 哦，係啊。 如果人可以學到蜜蜂。 一半唔使一半 啦，因为佢一出世有个蜂房一出嚟，第一啖糖就开始做嘢噶啦。 系， 总之每一个所谓每一个年纪咧， 佢就做唔同嘅工作噶啦。 系，咁佢采咁多蜜糖翻嚟，其实佢自己食几多嘅咧？ 一个月储埋，当你一超过三日雨咧，你储埋嗰啲咧就已经唔见咗半嘅。 系， 啊，同埋要睇下你一个巢房入边多唔多所谓啲新兵咯。 哦， 即系多啲出世咧，就食糖食得紧要。 系， 如果少，佢就会即系存量会多啲。 系， 即系个个识得。啊！一冇乜雨水，佢就飞出去，啜两啖糖翻嚟。 咁我想问一下啦，嗱，虽然阿袁哥就即系养蜂经验老道啊，但系你知唔知道点样可以做到蜂后咧？ 你讲蜂巢里边嗰个 系啊，即系传说话最他条嗰个就系蜂后啦。 唔系他条嘅， 唔系嘅咩？唔系话佢唔需要出去采蜂蜜，佢翻嚟就系食嘢 嘅 啫。 佢就蜜蜂每一个都有佢嘅工作。佢係不停咁去點蛋點蛋點蛋，係咁生蛋。 即係生仔。 係啦，因為一般我哋中蜂同意蜂、意大利蜂唔同啦。咁我哋起碼中蜂嚟講，一般一日都生500至800粒蛋。係。啊，咁佢因為佢唔係話行埋去就生嘅喎，佢又要等啲蜜蜂清咗巢房裏邊，即係乾淨啦，佢要裝下個頭乾淨啦，即係可以生啦，咁啊佢先放落去，咁啊生大約係。2-3秒咁啦，咁啊，跟住又攞出嚟，又去揾个第二个又生，咁啊系咁，如是者咁逐个窿去揾咯。 其实佢都忙嘅，不过就系屋企里面忙，系啦，佢唔出去采蜜啫。 屋企个太太都系好忙嘅。 哥咧，即系学下，即系做呢个养蜂啦。咁啊，我见到咧喺呢个地方里面咧，都有好多蜂箱啦。我听讲话一个蜂箱里面咧，有5000至10000只蜜蜂喺度。 系啊，系啊，因为睇下你个斗蜂强定弱咯。我哋所谓啊，即系你有几多，你屋企有几多人？ 咁系咪弱啲就系即系少啲啊？ 系啦，弱咪少咯。 吓即系嗰个家族大啲就劲啲啦，就可以有一万只蜜蜂喺度。 冇错啦。 咁我想问一下阿袁哥咧，即系做养蜂，平时日常个工作系点样嘅咧？即系譬如之前我去访问农夫，咁当然佢哋就可能都会好早就会即系起身做好多啊施肥啊等等啊，咁但系佢哋都有唞鼠嘅日子嘅。咁养蜂又系点咧？ 我哋首先要准备个蜜蜂箱啦， 嗯， 嗰啲叫做巢架啦。巢坐啦，咁你要装备呢啲落去啦。好啦，跟住到我哋去检查嗰度蜜蜂嘅时候咧，咁就睇下佢有冇糖翻嚟啦。个箱底好多污糟嘢咧，又要点样清理佢啦？即系铲干净，帮佢铲干净咧。因为时太大件，同埋或者有啲蜡虫咧黐咗喺度啊，咁佢清理唔到。擔走嘅，咁所以我哋要幫佢鏟鏟佢咧，咁啊俾佢走啦。咁啊檢查嗰啲正唔正常，有冇譬如話有冇生蛋啊，或者有啲細竇俾人哋搶到，我都係走佬啦，唔喺呢度啦嚇，就咁解咯。 啊，即係會俾人搶到，覺得冇飯食，然之後就離開㗎啦。 係啊，佢離開去揾個第二個地方，希望冇人搶，即係冇第二啲蜜蜂嚟搶啦，係嗎？咁所以我哋要睇嘅就係呢一樣嘢啦，同埋喺繁殖期咧就睇下佢有冇嚟雄蜂啦，因為通常咧嚟雄蜂嗰啲蜂房咧，冇幾耐咧佢就會起蜂王台，跟住就會分蜂噶啦。咁如果你唔去處理佢咧，或者人工分蜂啊，或者喺度啊睺住佢應該幾時會出嚟啊分出嚟啦咁樣咯，咁就。咁變咗你而家竇蜜蜂咪唔見一半嘅蜜蜂喺度咯，嚇咁啊，所以我哋要保障翻自己啲蜜蜂嘅齊全啊，咁啊或者多一箱啊，就咁所以就 check 呢樣嘢咯。 係，咁係咪日日即係你翻到嚟呢度都可以攞到一啲新鮮嘅蜜糖㗎？ 唔係嘅，因為蜜糖咧你要其實等於譬如話佢今日可以留到50毫升。咁啊，聽日又留50毫升，咁啊係咁留，儲埋啦。咁啊，但係可能第十日咧， 一个落雨，咁你又得翻一半咯喎。 哦，即系冲走咗啊？ 唔系，嗰啲我咪话入边好多啲小蜜蜂，佢要食嘅。 哦，吓、啊，就食咗啲存货。 系啦，咁或者落完雨嗰几日，佢跟住又少咗，即系又攞得少啦，又冇存货啦，啱啱够食啦，就咁样咯。 哦， 啊，所以一定要我哋所谓嘅大流蜜期，即系等于攞好多荔枝花一齐开啦，佢咪就可以攞到好多头翻嚟啦。 所以其实都有分即系丰收同埋即系失收期嘅喎，系嘛？ 系啊，你咁啱开花落大雨，咁你咪冲走晒咪冇咯。 系、哦、咁、啊，所以天气都好影响。 冇错，因为农民嚟讲咧，我哋叫做丰农啦，叫我啲叫做啊。其实亦都系好睇天做人嘅，好似今日佢哋今朝落雨，而家好天，咁佢都仲有得，就算冇得草，佢都叫有得搵，即系够今日嘅饭食。 哦，佢真系好勤力、哦，即系今朝休息，咁而家天气好又出翻嚟做嘢噶咯。 系啊，佢一唔落一冇雨，佢就出去噶啦。 即係好似我咁咯， 係啊， 所以其實今日我都算好彩啦，即係可以喺大埔呢一個地方嗰度體驗一下，即係點樣去到即係蜜蜂，即係認識一下呢個蜜蜂啊，做蜜糖嘅過程啊，又可以試一下即係打呢個蜂蜜出嚟，咁啊都可以即係全副裝備咁樣入去試一試啦，袁哥係嘛？ 係啊，冇錯，最緊要你唔好驚第一時間你唔好，即係你總之企定啦，唔好話成板乜嘢抌咗落地就得㗎。係 唔好跌咗啲好珍貴嘅蜜糖係咪？ 唔係、你一掟咗佢啫，呢一蜜蜂係黐住嗰板。 哦，就飛曬出嚟啦。 咁佢咁樣反而會攻擊你喎、 哦。因為佢驚啦嘛， 係啦係啦所以咧，你總之你就要我哋要有時咧，即係赤手空拳俾佢針到我哋都唔可以，都要忍受到嗰種。即係等於我自己嗰種工作，消防工作，你喺火場入面都要忍受嗰種熱啊， 冷靜 係啦，就係咁啦。 係啊，如果唔係個後果就仲嚴重啦。係， 咪冇錯。 咁但係入去即係做呢、這個蜜蜂嘅工作之前咧，我想問一下嗰啲蜜蜂有冇係因為啲乜嘢而針你？即係我有冇啲預防工作可以做㗎？ 佢要針攻擊你之前咧，我哋叫放臭屁啊，即係佢有陣。攻擊你嘅一種氣味喺度噶，即係阿蒙尼亞咁樣咧，咁啊，所以我哋有咗時去睇蜜蜂，一聞到嗰陣味咧，放臭屁啊咁。 咁我應該走定係點啊？ 咪擺翻好佢，然之後褪開咁。但係所有動作咧，等於耍太極一樣噶啦，要慢動作，就唔好快，唔好震盪。即係有時你同放翻落個箱嘅時候咧，你有時唔好話啪咁啊掟咗落去啊嘛，輕輕放喺一邊就再放一邊啦。 好啦，嗱咁啊，攞咗好多基本嘅知识，我谂我应该都安全嘅，应该冇事噶，袁哥系咪？ 冇事，咁你最基本嘅保护装备啦，有胶手套，有 长袖衫， 有头纱 咁啊，应该冇事啦。咁我应该可以享受一下呢、這个采蜜、采蜂蜜、打蜂蜜嘅乐趣啦。咁我而家就跟阿袁哥咧去到呢一个蜂箱嗰边噶咯。 好啊，咁我哋。首先穿好装备先、好啊， 唔该袁哥。 要踢波一天就连着暴雨，求以拥抱烂泥；要野餐一天就受换物布，蒲公英也艳丽。什么心境？感觉到什么的天际，什么风景，取决于内心的机制。要享受这种浪漫行为，阳光心里火炙，何妨任水花乱溅，雨季何来几位难老于，应该阻不到你，请放。每个人有他一种天气，为现实叹气会大过可悲。其实乐与怒决策人唯有你。与吉他高歌唱，民谣助兴，台风 中去露营，若鸟放风筝才望到大雨，和风筝去猎泳，捕风捉影，天气差是你的感性，乐天憧憬，何不带点忧醒，细雨虽未停，你世界亦会天晴，阳光可以感应，行雷着一首摇滚，叫你随时准兴，难老于应该阻不到你，请放上，每个人有他一种天气，为现实叹气会太过可悲，其实落雨人唯有你，我自己天阴阴去嬉戏，一落不讲天气，浪漫是勇气，会带你起飞。 听见有 Michael 黎晓阳嘅 Mr. Weather Man 啊，其实养蜂咧都系一个叫做睇下天气啊、望天打卦嘅职业啦。咁咁啱咧，我做访问嗰日咧，其实系天朗气清嘅。到底揈到几多蜜糖翻嚟咧，就要留意下个礼拜四嘅有种女汉子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议案。发言人张业瑞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全有必要。张业瑞引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他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至于有关的议程具体内容，可以关注明日上午的全会。记协等新闻界团体下午约见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警方指会上讨论今个月10号警方在旺角一带执法的情况，引述邓炳强认为事件不理想，对于新闻工作者感到被冒犯致歉，承诺会认真处理和改善，警方会公平公正地调查。警方表示，双方在会上就各自的工作岗位所面对的困难、人员安全、传媒采访的安排、协调和识别以及联络机制等议题交换意见。记协主席杨建兴会后表示，在会上要求邓炳强承诺前线警员停止阻碍记者拍摄、对记者喷胡椒喷雾或者语言上的羞辱等6项要求，但对方没有确实承诺，感到失望。他又引述邓炳强会上提及识别记者安排有好处，但并非设立记者法证安排。元朗721事件发生10个月，有过百人响应网上号召，晚上8点开始在营点一期商场聚集抗议，他们唱反修例歌曲和高叫口号，并且在围栏贴上海报和标语，有商铺落闸。大批防暴警察晚上进入商场，在商场拉起封锁线。元朗区议员伍建伟上前理论，期间被一名警员推开，他被多名警员包围截查。警方一度举起黄旗，警告在场人士正是违法，可能会被检控。警方又多次向前推进，要求记者后退。期间有部分市民被票控违反限聚令，有人说只是单独一人仍然被票控，认为不能够接受。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表示，如果延期一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到明年仍然無法舉辦，認同唯有取消整屆賽事。巴克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不可能無限期僱用組委會的3000至5000名員工，亦都不可能每年都改變全球大型賽事的計劃，而且不可能令運動員一直維持在不確定的狀態。國際奧委會將會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作決定。至於對順利舉辦東奧有多大信心，巴克表示，國際奧委會致力在明年舉辦東京奧運會，同時正考慮不同方案。國際奧委會將會就此適時與運動員、世衛和東京奧組委磋商。2020年東京奧運會原定7月開幕，因應新型肺炎疫情押後至2021年7月23日開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4,442點，跌13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946點，跌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5，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7，加元1.396，人民幣7.117，英磅對美元1.223，歐元對美元1.095，澳元對美元0.65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1.05美元，賣出1,721.75美元。天氣方面，預測係多雲，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嘅西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六初時有大驟雨，稍後雨勢減弱。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龙虎榜盘周精选， 虽然佢平时睇落系有啲强势嘅，特别系对住老公嘅时候，但其实佢都有好 soft 嘅一面嘅。 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瓶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 话今次六哥咧系用咗好多真假声去混合嘅，而呢个亦都系监制希望透过 mix voice 去俾听众感受到 Jenny 柔弱嘅一面。作曲编曲 Larry Wong， 填词陈耀森，监制舒文。 最亲我， 上榜五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吴若希《谢慧蠢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波长是指物理学入面某个固定的频率当中沿着波的传播方向来平衡的。 喂喂喂，好难明白。 不紧要，如果不讲波长，我们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和波依波罗咪。 都是讲回波啦，不要这么烦啊。 5月25号起，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庄端仪、凌子维的师兄祠堂，我哋一齐喺师兄 11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咪啱我咯， 好波。 Samba, you're chilling. 晨导演最新嘅拳击电影《挑战一镜打到尾》。 动作电影，我会可能剪到啲镜头好碎啊，出咗拳嘅时候个拳未到就已经剪去个反应。喺真实现场，你系一缩落噶嘛，拳台系。今次个用嘅镜头咧系长啲嘅，动作上面咧好准成，一缩落，一下唔小心咁样，你一拳就打晕佢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演示。 朋友是要见的，你今个礼拜见了没有？ 朋友圈。 好，今晚朋友圈呢请来乐队 Pandora。 Hello Hello， 自从上次你出 show 之后都没有见过了，不如 update 下近况先啦。不过 update 近况介绍了你有什么人在这里先啦。人脚有阿哥 Tony， 我是大家好。 有细佬，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啊。 系，仲有 我是 Bassy 佬 Anakin。 啊，你是咁样嗌法啊？ 系啊，依家系。 佢呢排 而家系呢排嗌英文名啊？ 因为佢哋两个都系。 哦，好啦， 想抵得啊，唔想做小众。 咁俾你嗌多次啊。 Anakin。 Anakin， 好啦，咁啊，update 下近况啦，呢排有咩搞咧？ 呢排其實因為疫情嘅問題咧，我哋係冇辦法出 show 啦，咁啊，唯有就係匿喺屋企寫歌啦，跟住之後得閒就翻 band 房一齊三個人夾 band 啦，一抽到時間就基本上得呢兩樣嘢，其他都冇咩嘢做啊，真係。 去咖啡佬飲咖啡啦，喺我哋 studio 樓下一間 coffee shop 啦。 嚇，係邊區啊？ 啊，土記啊， 老土啊。 嚇，咁啲工作真係好影響㗎。 其實有一定有影響的，咁但係我哋都轉咗型去做一啲，譬如話我哋教開吉他咁，我哋轉咗網上教吉他 都得啊， 都得㗎，仲幾好添，就咁坐喺度啫嘛，即係坐喺個電腦前面，咁啊同學生溝通，其實都唔成一個大問題，所以大家有咩即係想同我一齊 就聯絡你啦， 就可以聯絡 下。呢個唔可以賣廣告㗎，就咁 講啫。 喂，但係我想問，咁網上會唔會平啲咧？ 其實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 其實我覺得應該貴一點，因為他不用出戶嘛， 但你 也 不 用 出戶。 對， 但你 也 不 用 出戶， 所以個價錢應該一樣的， 差不多了。 要給電費咯，可能即是始終上網的 嘛。那寫歌方面有沒有因為這個環境的問題，即是你會覺得即心煩一點，還是不是我覺得這樣好像因為這件事而即多了一些 idea 或者多了一些靈感？ 多靈感的，我覺得是 多時間啦，同埋 多時間， 多時間聚埋一齊，多啲時間我哋做歌咁樣咯，咁自然個出產量高啲咯，係咪？ 同埋多嘢諗咗咯，即係因為疫情啊嘛，咁你有疫情嘅話，代表一定有少少嘢影響咯，身邊一定有嘢影響，咁反而將嗰啲嘢變咗一啲新嘅 idea 去擺落啲歌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新嘅嘢咯，我覺得係。 係，咁講下你今日帶上嚟嗰首歌啦，關唔關疫情事咧？ 其實都疏落關關地事嘅，即係我哋去做嗰陣時候，我哋就冇刻意諗疫情，但我哋就諗住係喺灰心失意嘅位置，我哋要聽到一首正面啲嘅歌，可以令到我哋可以 boost 翻我哋本身嗰個 vibe， 去令到佢開心啲咁樣。即係我哋本身嘅原意係咁樣。咁其實咁啱而家即係疫情嘅期間啦，即係相信大家都好多位置會好失意啊！即係譬如話 DSE 咁樣，即係我知好多學生又考唔到試啊，或者啲時間搞到好亂啊，咁啊自己都好難就咁，所以我呢首歌都可以幫到大家喺一啲困難嘅時候去令到大家開心翻啲嘅。 啊！呢首歌咧叫做《前進號》啦，其實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即係好啱呢個 DSE 嘅時候聽啊，即係好鼓舞啊，好有鼓勵性啊，打氣歌咁樣樣啦。咁呢首歌創作嘅時候嗰個過程係點樣咧？邊個發起先嘅咧？ 其實呢首歌係阿 Tony 同阿 Anakin 寫嘅，但係呢首歌就唔係話好典型咁樣啊，寫完呢度咁啊，大家一齊寫啦，就唔係嘅。呢首歌係大概係兩年都有啦，係嘛？ 嚇！ 係兩年之前咧，其實已經係有呢首歌個 first 嘅啦。 嗯。 但係嗰時候就覺得即係未有需要搞住，同埋嗰時候可能仲係忙緊上年個專輯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將呢首歌擱置咗。但係之後啱啱。年頭，今年年頭，阿 Anakin 就 send 咗一個 melody 出嚟，就話：喂，我好幾好聽啊，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啦咁樣。然之後我哋就覺得，如果呢首歌係同 Tony 之前寫嗰首歌再 combine 埋一齊，好似幾夾喎。咁不如試下咁樣試下，就覺得好神奇。好啦，就咁啦，就係咁樣嘅寫歌方面。 我個感受就係我寫個曲嘅時候咧，我想寫啲好 positive 嘅出嚟，因為咧好多歌或者近排嘅人都好似好唔開心咁啊。咁我想。 正能量少少，即係影響我哋嘅觀眾，即係聽完開心啲啊，好似有個飛嘅感覺添啊！我好希望係咁樣做到呢個效果。 但我知道你哋即係呢首歌，即係聽落去就好鼓舞啦。不過 MV 方面咧，又真係受挫嘅。 係啊，好慘啊 ！MV 本身諗曬 idea 噶啦，準備拍之前嗰兩日咧，咁政府就宣布咗話，淨係可以四個人出街。咁加上我哋有聽聞啊，行內即係都有人俾人勸戒過、勸喻過唔好拍啊。咁啊，咁我哋啊真係擔心嘅。咁同埋即係疫情期間，我哋都唔想即係如果 in case touch wood， 我哋有啲咩事，我哋都唔想惹到俾人。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遵循翻做一個市民嘅責任啦，即係。就小心啲啦，咁但係亦都我哋同時地又諗咗就係我哋拍唔到 MV， 咁我哋都要做少少 extra 嘅嘢嘅，點都要。咁我哋就做咗個 studio live， 就擺咗上去網上嘅平台俾大家睇，咁就睇到我哋玩 live 嘅呢首歌係點樣嘅。係，咁希望 MV 遲啲有機會補拍咯。 但係過咗戲就算㗎啦。 而家暫時都係諗住 focus 喺下一首歌咯，我哋 即係算啦， 係啊，即係係啦。如果有機會，我哋都希望補拍，因為其實我哋嗰啲，即係我哋自己三個都好中意呢一個 MV 嗰個 idea 嘅，一齊到再加埋又好玩啦，但係好可惜就係拍唔成，咁所以希望第時有時間的話，好希望係拍到呢個 MV 咯，就。 咁啊，頭先咧，阿 Tony 你有提到都開 live 啦。咁我見其實而家好多 artist， 因為譬如可能即係少咗露面嘅機會啊，即係好多嘢咧。咦，你係咪腳痹啊？ 少少 我哋調位。咁我知道好多都會利用翻即係網上呢個平台。呢個係咪你哋而家都盡量會用得多，或者會轉研一下到底點樣可以用得好啲咧？ 而家研究緊嘅，而家研究階段嘅，因為我哋發現其實都唔係想象中咁難嘅。即係我哋都盡量用下啦，因為我覺得網上平台係點都要做嘅一樣嘢嚟嘅，即係係啦。咁我哋點都要花時間去做一下 live 啊，或者湊下一啲 fans 啊，去睇我哋嘅 live 咁樣咯。 喂，咁講翻其實即係呢一件事啦，即係呢個疫情啦，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其實都真係從來未遇過噶嘛。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都覺得好大衝擊。我想問沙士嗰陣時候你們是，你哋係 哦嗰時候係 我小三啊，好似。 小小學咯，全部都係。 我出咗世啦。 你咧？ 你咧？ 我中學咯。 我差唔多啫，係咯。 嚇！原來你哋嗰陣時係好細個喎，真係。 好細個，我都未知咩事，我就係記得我阿媽即係。因為我哋出唔到街嘛，咁我阿媽又唔俾我哋出街，咁佢就自己出去買嘢食俾我哋咯。即係而家先諗翻，先覺得哇，原來你嗰陣時咁危險都幫我哋出去買嘢食啊，咁樣啫。佢嗰陣時就係諗啊，今日又唔使翻學，咁我淨係成日喺屋企睇電視啊，食下薯片咁樣一日咁樣。 即係對於你哋嚟講，印象唔算好深刻嘅。 唔算太深刻嘅，唔算太深刻嘅。 我記得成日同佢畫畫咯喺屋企，即係同阿哥喺屋企畫畫冇嘢做嘛。然之後而家點知做唔到畫家，好失望。 但嗰時都要翻學㗎，好似 嗰時候係嘛？嗰時候唔使， 唔使咩？ 停咗幾個月㗎，停咗幾個月。 唔 係 嘛？ 係 咪你哋太細個啊？我好記得 。 我日日都翻㗎嗰時。 小學唔使翻，唔係喎，我真係記得我嗰時唔使翻，我仲叫我媽咪去買炸雞俾我食嘅。 嗰時候真係讀書嘅時間係最開心嘅嗰啲時間啫。 哦，咁所以即係對你嚟講更加冇一個印象，因為我自己經歷過嗰次之後，我嗰陣時其實中四啦，已經即係下一年就係考會考嘅。咁我嗰陣時都有某部分咧，可能一兩個同學咧係會自己揀唔翻學咯，係啊，但係都好少數，因為嗰陣時大家唔認識呢樣嘢嘛，咁大家都有戴口罩啊咁樣嘅，咁但係到今次真係全球性，亦都即係成件事又唔同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幾震撼嘅，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一個嘅感覺咯。 我哋得個驚字啦，暫時，因為之前始終細個咧，我哋冇嗰個即係個意識冇其他人咁強啊，因為我哋嗰時仲未有意識啊嘛。咁所以而家大個咗，但係我哋屋企人都無時無刻都係提醒我哋，嗱，你見沙士真係好恐怖㗎嚇。咁而家咧係嚴重嘅沙士嘅，咁所以咧真係超級恐怖，要洗手啊咁樣。 即 係 你屋企人都會講翻。 係啊，而家仲驚緊。其實早幾年未發生呢件事嘅時候，佢哋都 好勤洗手， 都係啊，好乾淨。 我媽咪個意識好高㗎，即係佢次次翻到屋企第一件事一定要洗手手先嘅，如果唔係佢唔俾我哋掂任何嘢嘅。 咁啊好啊，其實我媽都係咁樣嘅，即係翻嚟佢係叫我哋換曬衫咯，即係換翻喺屋企著嘅衫，先至好攤喺 sofa 啊咁樣樣。 其實咁樣最好咯。其實我覺得所有而即係而家，尤其是疫情期間，我都覺得即係大家都應該係咁做嘅。即係如果有啲咩事出咗街，一翻到屋企，就算出咗一個鐘都好，其實都最好即係換件衫、沖個涼咁樣，即係穩陣啲啊嘛。 但有冇好影響到你哋嘅情緒咧？即係嗱，譬如出 show 又少咗啦，雖然聚埋一齊嘅時間多咗，咁對於你哋嚟講個心情如何呢？ 情緒嘅 so far 都輕鬆嘅，因為我哋都係繼續 keep 住做音樂咁樣啫嘛，咁所以同平時差唔多，只不過係匿咗喺一個空間入邊長時間啫嘛，冇得周圍走咯。咁係有啲影響，但係唔會話唔開心啊、depression 啊咁樣冇嘅。 繼續有 show 出面好啦， 係咯，繼續做自己應該做嘅嘢咯。依家呢個 moment。 咁有冇啲特別嘢係因為呢一個少少嘅停頓而令到你哋發掘到自己一啲技能啊，或者去做一啲平時冇做嘅嘢咧？做音樂平時你都做開嘅啦，只不過就而家冇辦法啦，冇得出去玩啊，咁啊做密啲啦，勤力啲啦。咁其他嘢咧？ 短途啊， 係你講。 我哋轉場啊，喺 即係咩裝修啊？ 係啊係啊，即係你悶得滯咧，喺個空間入邊咧，咁。即係我哋要轉啲層架上場去擺一啲嘢咁樣咯，即係呢個變成咗我哋 entertainment， 我哋冇娛樂啊， 日日都 係 轉場。 但本身 係 識唔識嘅先？ 唔係好識㗎， 咁而家就識啦。 冇錯， 買一個電轉翻嚟就開咗13個窿，就知道咩事啦。因為我哋本身咧，我哋要整塊白，我哋諗住買塊白板翻去我哋箱喺牆度啦，咁跟住我哋就。轉了13個窿，但其實佢只需要轉6個窿嘅啫。咁呢個就是我哋攞到最多經驗嘅一次。 係啦，即係好渣嘅，但係慢慢轉下轉下就叻咯。有啲架啊，仲有啲咩白板啊咁。 有少少上癮啊，真係。 可以轉轉下，咩嘢都轉上場 咁開始。幫 MJ 轉咩話？ 我嚟緊幫 MJ 轉嗰個有個貓架。所以可以都可以諗下轉行咯，開始。 似乎真係呢個疫情令到我哋學識咗點啦，係啦，轉窿就我哋身。 都一技傍身，係咯。依家啲歌唔 OK， 跟住都話：你要唔要轉場啊？ 係啊，你使唔使轉場啊？ 我其實我都識㗎啦。 哦，你識㗎？ 係啊，有時候都。 想 諗住，係啊，我係女漢子嘛，我學咗噶啦呢樣嘢。 想住可以幫你轉下場添， 係咯，幫翻你啊。 仲有冇咧？除咗呢樣嘢之外， 我仲要訓練緊我啲狗仔去做啲唔同嘅嘢咯。係啦，即係譬如我想飲嘢嘅咁樣，咁佢我訓練緊佢拗開我嘅雪櫃啦，然之後攞嘢飲咯。 嚇，係啊，但係佢攞嘢飲定你？ 佢攞嘢飲。 佢幫你攞嘢飲。 係啊，但係佢而家未識，但係佢知道我抌啲嘢喺地下。 將來會識。 佢會幫我咬嗰啲垃圾去個垃圾桶隔離咯。 哦，你嗰只係咩狗仔嚟㗎？ 比熊同埋臘腸狗。 係兩隻都要同時間訓練。 臘腸狗我放棄咗啦。我唔知佢做咩嘅，但係比熊就 OK， 同埋我只比熊開始發現咧，原來佢係跳得好高嘅，因為我一開門嗰下咧，翻屋企，佢企喺我張台上面，係，然之後食曬全部香蕉，係啦，咁想 你新養㗎？ 都年齡啦，而家歲半咯， 咁佢真本性就開始顯現出嚟啦， 係啦，原來佢係跳得好高嘅，咁啊臘腸狗都係， 好彩食香蕉 OK 嘅， 香蕉 OK 嘅，但係佢一次過食咗5條啊嘛，咁我肯定佢未來嗰幾年都唔使食嘅， 好滑腸。 係啊，個臘腸狗又冇乜特別，係 啊。係啊，你只臘腸狗幾犀利啊！有一次咧，我去咗佢屋企咧訓練佢，見到我一隻手指咧就要嗌一下咁樣。 係啊， 咁佢真係得喎，就最好大聲。 隻手指佢就嗌唔下。 我希望咁啊，但係初頭咁啊，一隻手指嗌一下先啊。咁佢真係即刻學得識嘅，好鬼勁喎。 有反應嘅。 係跟住唔停咯。 係啊， 我走咗之後佢都唔停。 係而家都唔停嘅。總之我喺屋企有啲咩奇怪嘅動作，即係譬如可能純粹起身去廁所啊，又或者去斟水咁樣咧，就廢㗎啦。係啊，對臘腸狗其實係狗種裡面係咬得其中一個最大聲嘅狗仔嚟嘅。 係咩？ 係啊，臘腸狗 係好大聲， 我都唔信， 真係好大聲。你問下 Aaron 係邊？ 真係好大聲嘅佢， 我都唔信係最大聲。 但係應 臘腸狗咁細只，點會咁大聲？ 唔係最大聲，但係佢其中一種最大聲，因為咧佢係有一個狗界小巨肺之稱嘅， 即係用丹田嘅 嚇。係啦，好勁啊把聲。 揾新主音啦，我哋 俾佢揾新搶，搶新主音。 咁就用啲時間嚟訓練狗仔，因為多咗時間留喺屋企。 係啦，同埋而家教緊佢哋將自己嗰啲玩具擺翻喺佢自己嘅位度咯。係啦，因為冇規律咁樣，點做得成大事咧？ 好慘，我覺得最 想個疫情過去係嗰兩隻狗。咩事啊？心諗突然之間， 成日當兵啊！ 你俾我唞下啦，咁嚟緊有冇之後嘅 plan 咧？雖然而家 plan 嘢就都唔知真係係咪做得到。 我哋其實我哋好多個 plan 嘅，我哋其實因為咧我自己咧，即係我係一個我喺年頭中意 plan 年尾嘅嘢嘅，我係完全唔跟住 timeline 嘅，所以咧其實我係好中意 plan 好咗。我諗而家其實大大話話都四五個 plan 嘅，即係真係隨時做得任何一個 plan 嘅啦，但係就好難去因應未來嘅情況咯。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做到嘢都係純粹 plan， 咁去到可能五月可能疫情好啲，又或者六月疫情好啲嘅時候，我哋先至因應我哋唔同嘅 plan 去做咯。咁所以其實你話而家有咩實質嘢做到？我哋除咗寫歌同埋錄音之外，其他都同啊同埋訓練狗仔之外都冇乜嘢做到。 系咯，可能性即系而家嘅可能性太多，即系我谂疫情每一刻都喺度变化紧，每一日睇新闻都唔同紧。咁我哋唯有就系 focus 喺我哋自己本身嗰个作品度啦，即系我哋做好我哋自己 product。咁我哋至于我哋点样 sell 我哋 product 就之后先再谂啦。即系呢样嘢系超出咗我哋控制范围之内嘅。咁学即系佢话斋咁啊，呢段时间咪玩下音乐 train 下狗仔啦 ，train 狗仔好玩啊，真系。 我俾我只你 train 啊。 唔好啊，佢啱啱咬我。 唔系佢告诫你啫，唔好乱咁搞佢。 你 看 佢幾 friendly， 唔係佢樣好惡喎， 因為我 惡啊，咁唔笑嘅， 佢 笑 過嚟曬你，而家咪笑咯， 佢見到你咋可能？ 我就冇，都係寫下歌咁啦，即係冇嘢可以做到，寫多啲歌咯，提高個產量。都是這樣。 咁最後啦，咁啊呢一排咧就大家 DSE 學生考試啦，有啲咩説話想同佢哋講下咧？ 其實無論未來大家的日子是怎樣都好，其實只要是 keep 住前進，這樣就可以拿到這個精神。前進號就是解釋這個精神。 你怎麼聽歌法呢？ 我是不會拿首歌出來的，但是 我盡了力了，真的。 但是真的我自己是，我是 DSE 第一屆的。 哦，是嗎？ 但是我沒有考到 DSE。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屆。 但是我那年是考第一屆的。我年是第一屆的。即是我身邊很多同學都很擔心的當時。我即係考試呢家嘢，其實我諗就算會考又好 ，DSE 又好，即係我諗長期都係擔心嘅，最人生嘅其中一個最大嘅轉捩點嚟嘅。 再加上今年又跳出嚟又翻入去咁樣， 即係個疫情又咁大問題，但係我覺得唔好氣餒啦。即係喺呢啲位置，我諗全世界都明白大家嘅苦況嘅，即係唔會因為咁樣而冇咗一代嘅人嘅。即係我相信一定會有啲，即係我第一個企出嚟幫大家先，一定。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希望大家即係各位 DSE 嘅同學仔都要加油。即系唔好气馁，唔好因为而家嘅疫情影响到自己心情，即系专心考试，专心温习先，准备定多啲先，咁到真系要考嘅时候都唔惊。 平少咧，你好鼓舞系嘛？ 我听到我都有啲感动， 见到你眼湿湿。 因为我嗰个年代都系应该考 DSE 嘅， 吓咁你又冇考嘅？ 我冇啊，我唔够胆考， 所以去咗第二度考啦。平少咧？ 冇乜特别嘢可以讲啊，都系祝福下佢哋咯，加油咯，即系。你做咗啲咩咁啊 ？Hope for the best 啦，得嘅。但系如果唔得，都唔系好大件事嘅啫。其实好小事啊，系人生嘅其中一页嚟嘅啫。其实咁，所以系咯，放松啲啊！全部考紧 DSE 嘅朋友仔、同学仔。 系咁，所以咧，今晚就带嚟 Pandora 嘅前进号啦。咁啊，希望大家喺呢个逆境当中都揾到一啲正能量啦。咁啊，希望快啲疫情过去，就继续睇你哋出 show 啦。Thank you。 Thank you。 永远。